三、替换与扩展。替换。一、累死了。麻烦死了。忙死了。饿死了。渴死了。高兴死了。难死了。二、只要找个交通方便的旅馆就行。只要买个质量好的空调就行。只要穿件颜色好看的衣服就行。只要买支好用的笔就行。只要找个离市中心近的饭店就行。三，那个包你放进衣柜里去吧。那条裙子你放进箱子里去吧。那条裤子你放进包里去吧。那件毛衣你放进衣柜里去吧。那瓶啤酒你放进冰箱里去吧。 扩展。一、餐厅在大门的旁边。二、你洗个澡吧。 不，我饿死了，先吃点东西再说。